角的泪光。洒下的网络迷失在邂逅的地方，等待着故事的中场。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

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泪，是我不对，无法去体会。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